见了，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？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意冷心灰，望着孤单滋味，心活在寂寞深渊，爱恨两边，我就快要崩溃。憔悴，万分疲惫，打几次我对你真爱的绝对，忍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，看着一冷心灰，望着孤单滋味，心活在寂寞深渊，爱恨两边，我就爱要崩溃。 我是天空无霾创始人曲福志。天空无霾拥有怎样的未来？我们的所有产品均严格按照国家三包规定，从生产到使用过程中没有二次污染，真正从源头治理雾霾，保护空气，从你我做起，天空无霾才有未来。

天地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看流云，不说月话。

彷徨时我也试过独坐一角，像是没协助。在某年那样小的我跌倒过，几多几多浪泪在雨夜放荡。人生之中弯弯曲曲，我也要走过，从何时有你有你伴我，给我热烈对话过。像红尘之火热点真的我，愿伴行千山也令人踏过。让晚风轻轻吹过，伴送这清幽花香，像是在祝福你我。让晚星轻轻闪过，闪出你每个希冀如浪花，还要接受我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别离，命运就算可怕，像你做人伴最美，别流泪，心酸感不应算。我愿留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就算恐怕做你做人都最美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 温文仔，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怕做你做人都最美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啊 不敢錢啊，冇所謂啊，嘛？ 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，是誰明白我？情同兩手，一起開心，一起悲傷，彼此分擔，總不分我。或你，你為了我，我為了你。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，朋友遥遥晚空，点点星光息息相伴，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，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，是谁明白我？情同两手，一起开心，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我。或你，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，朋友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，快到中林达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。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。 换工作，靠钱撑腰。 有雾霾， 用天空雾霾。 换滤网太麻烦， 不用滤网。 效果呢？ 一眼可见。 厉害了，天空雾霾， 120平米一键开启，清新空气。 6021-9900，6021-9900，天空雾霾才有未来。 除了我，都是将就。 不知道从何时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。

要去山河吧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的亲切像是给我哦，哎呀，你问我要去山河吧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，你问我要去山河吧，我指着大海的方向。你带我走进你的花吧，我无法搞懂花的迷香，我不知不觉忘记了哦方向，你说我身上的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一荷花哦一样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真的有点冷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hank you.

张惠妹在出道20年之际重新演唱了自己的经典歌曲《姐妹》，她选择了一个平行宇宙的主题，即如果1996年没有选择进入歌坛，如今会是怎样的人生。网络上曾经有一个热帖，如果回到1990几年，你会对那时的自己说什么呢？人的每一次重大选择都会改变一生，当下的你是否会感谢自己，感恩命运呢？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2016年即将结束了，想对自己说什么，想对身边的他说什么呢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听到张惠妹《姐妹》。 我们收集所有自驾游的渴望，给每一种渴望安排无数种实现的方向。

十年太长，什么都可能改变，一辈子太短，一件事都有可能做不完。田兰，一个在服装行业做了十年库存尾货的小辈，这件小事一直都没有做完。十年后，田兰成了服装快销行业的摆渡人，也注定了这辈子只做这件事情。占地12000平米北京超大 F2C 集合店田兰1:2新工厂将于元旦正式开业。969主播周周将到现场主持开业盛典，乐家 Family Sales 等你来。生活就好像是开水，不论冷热，只要有适合的温度就好了。